会消失的爱情。有今生，今生做了兄弟，没来世，来世再想你。交流的河，每夜每夜下着雨，想起你。有今生，今生做兄弟，没来世，来世再想你。海上的歌，飘过来飘过去，黑暗里不回忆。忘记吧，我可以，也算是一种幸运。过一个人的心，只能少住一个人。两个人要去到哪里，牵着两手就是个甜蜜。一生啊，有什么可珍惜？流浪人会消失的爱情，有今生。兄弟，没来世，来世再想你。漂流的河，每夜每夜下着雨，想起你。有今生，今生做兄弟，没来世，来世再想你。海上的歌，飘过来飘过去，黑暗里的回忆。漂流的河，每夜每夜下着雨。 任贤齐并不是一位唱功非常精湛的高超的歌手，但是他的很多歌曲却让很多人引起共鸣。在当年唱的那些非常好听、非常脍炙人口、大旋律的歌，让很多人都会觉得，哎，好像听歌、唱歌就应该是这么一种畅快的事情。接下来要听到赵咏华的《请你放心》。 这些日子过得是有点茫然，重新开始没有我想的简单，感觉心好空，什么都填不满，发呆就成了习惯。逞强若无其事或许太为难，我和多数的人一样的平凡，也敢用倾诉去释放掉伤感，对所有情绪坦白。请放心，任我世界我总会想他，让泪水一滴不流才能真解脱，最多你的手帕给我，请别说永恒的温柔。请放心，有我时间我总会想他，

宇带来的《月亮惹的祸》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今天九点钟的末尾歌曲周慧敏的《疑问中》。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，待会儿接着回来。 如雪前是否想过我？窗外星星闪闪烁烁，都不说话，似往常陪我想你。轻轻抬头，一笔转换，有快乐有不安。如果把自己一生托付在你的手中，对你来说是否算是你负担？我不怕我的日子是崎岖 想要的结果，傲慢打败原来的我， 保留最终的时刻， 想要对你说，对你我，绝对的温柔，只对带走，我情愿一个人落寞。绝对的温柔，唯一的温柔，到最后的伴侣都越走，留下另一个温柔在看守，绝了伴的我。

长城，长城以后是龙的传人。巨龙巨龙一擦亮眼，永永远远一擦亮眼。 终究会明白。 是不是就不会相认，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。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成了我变本。 换尽我洒尽了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欲望，我不会忘记如此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在空虚在别离，不到落幕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奢求我多一些。爱若让人幻想起，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 结局是不是就不会相恋，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。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成了我变本。 爱情我在尽了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此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在空虚在别离，不到落幕不会离去。 想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奢求我多一些。爱若让人幻想起，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 换成了在尽了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昔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别离，不到落幕不会离去。 想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奢求我多一些。爱不让人幻想起，只因此生此情。 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，踩着油门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枕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。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广告之后，这是张学友带来的《毛衣》。 你给的爱从不曾惊天动地，乱乱地就像件毛衣，

才是你的归宿。放爱一条生路，不要频频回顾，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，让我逃不出。放爱一条生路，别再迟疑一步，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。天赐福，不爱就不爱，不要舍不得离开，让这个才是你的归宿。放爱一条生路，不要频频回顾，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，让我逃不出。放爱一条生路，别再迟疑一步，自由和我的祝福，离开，离开，再作茧自缚。 放爱一条生路，那英唱歌呢非常的细腻婉转，所以在她的歌曲当中能听到非常贴切的一些情感的表达，当然又不是她个人的风格，个人的大气。接下来要继续跟你听到的是张睿《恨我爱你》。 抬头看看天晴了没有，雨下过后不知道乌云走没走，过去早成为回忆，和我还一样爱你，还在梦里偷偷的亲吻你，无法收集有你的空气，你那些快乐疯狂的事，无法记录下来，那我恨我爱我的言语，好后一切太可惜，恨我爱你，恨我无法找回自己，想你来来回回的想念你，恨我爱你。

陶晶莹的爱忧，随后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解脱，也是今天的末尾歌曲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尊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爱是不夜城，回忆像星辰，热烈越沸腾，我越感觉有点冷，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，故作到清晨，阳光替房间开了灯，和结局一样，又何苦再想？伤若让人成长，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？解脱是更承认这是个错，不应该还不放手，你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，解脱是洞察看泪看以后，找个新方向往前走，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

收敛眼泪，时刻在提醒，根本无法放得下你。漆黑的夜晚，还是找到了我，还想到。